这是电影《清河南高》的一个片尾曲。这次呢，他是在为这个7月13号要上映的青春片《清河南高》进行宣传，并且说这是很多韩国团队进行操刀进行制作的。而这一次呢，欧豪他自己的这种风格也被无限的放大。先听为快吧，来自欧豪这一首《放马过来吧》。 什么不清楚，没办法预测，只能靠我的天赋。不要再谈什么风度，我已经迫不得已快要穿土末路。你没经历过我的痛苦，却看不到那预兆。You're like a fool。 当我在越来越开阔，打破成就的铁枷锁，梦境现实反复交错，我变得 young 更强壮，有新的方向，兄弟们都在我周围，愿你寄托，你别浪费把我眼前的机会。你说的对，没所谓，我新的方式去面对。 Go damn 放马过来，各位兄台小丑阴霾，就像现在是最好的状态， 让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浪惊涛，忍不住要前面啼笑，口中都过来吧，别再跟我唠叨。 我需要趁着最急，我不靠蛮力，靠资量搏前进，凭我的反应想见到选择攻击，我避开所有陷阱，让人清醒我的轨迹。举起手不缺 hands up， 现在都听我 everybody stand up， 一手设定小丑险恶，才一个传说流传不知片刻。你们都在我周围，对你寄托，你别浪费把我眼前的机会。你说的对，没所谓，用新的方式去面对， 让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浪惊涛，忍不住要前面啼笑，口中都过来吧，别再跟我唠叨。 Like a magic show, 27-year-old, you blow my mind. Something incredible, like a superhero. Rescue me every time. So many people say it like every day. The simplest three words, an easy game to play. But you do so much more. You never hesitate to make sure I know for sure you'll go all the way. Hey, how you show me? Show me that you mean it. It's amazing. my favorite song. I hear you when I'm gone. Ooh, I can't get enough. You make me wanna sing, cause of the little things. You know they mean so much. So many people say, say it like every day. Simple as three words, and easy game to play. You do so much more, you never hesitate. To make sure I know for sure you go all the way. Hey, hey, show me. Amazing 这首来自张靓颖的演绎。我们都说张靓颖是影视剧的鱼塘堂主，那这次没错，刚刚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她为一个网游系列去进行的一个宣传的主题曲，就是《三国志2017》。说实在的，听到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哈。这次又是为游戏进行代言，并且是创作的主题曲，好像说是曲风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感觉了，没有那种仙风道骨的古典的感觉，反而是有一点点电子的感觉加入进去了。周四就是来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B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第12期跨界歌王上面，当时我记得有个组合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王珞丹的帮唱嘉宾是朴树，而两个人在舞台上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绎。可以说很多人都觉得王珞丹也是在这个数十年如一日这种感觉，依然是我们当时在奋斗当中认识的那一个米莱。而朴树呢，唱了这么多年的歌，他在舞台上的时候那种羞涩的表情，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依然都是那种年少的模样，就是他们一起带来的这一首《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终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成为的年代。 我能够遍体鳞伤，也茫茫。

就这样。 这首由诗人程作词，李荣浩去作曲演唱的歌曲，在最近也是刚刚发布了。就这样，好像李荣浩最近几首歌的名字都非常的奇怪哈。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嗯，还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就这样，好像李荣浩的个人风采会更加的突出一些。那今天是新歌时间，没错，就来感受一下这些歌手在最近发出的新声吧。刚刚说到一个合唱是说王珞丹和朴树，那其实呢，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二季的第十期的时候，我看到了张智霖，这个声音忍不住提高了，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要犯花痴。那这次呢，他是和林夏雨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合唱，而演唱的那首歌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歌了。如果你想到枯魔，想到那个空他的那个穿的那身军装，穿了一身空少衣服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一首歌到底是什么了。没错啦，岁月如歌。 我上了看见你如何百动谦卑，爱公心中理想不会作弊，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翻天起地。 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 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 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激励， 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牵着你的手吗？ 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忆。 当世事再没完美， 可愿在岁月月波中找你。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隔壁团乐队为火星情报局三创作的主题曲《再见十八岁》，我们一段终点片花过后继续回来听音乐吧。 再见十八岁，哪怕我慢慢在变老，年轻不管错对，千万别让自己后悔，永远燃烧的心，永远我们都十八岁。

上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 加油 Omega， 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就是来自 TFBOYS。 那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新歌，这也是他们在七月三号发行的新歌，就是充满青春充满励志的这样的声音啦。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我们的少年时代的一个片头曲，哇，由一群少年人来演绎少年的模样，真的是非常的契合实际了。周四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刚刚说到这堆青春洋溢的少年们，但其实有一些人呢，不管去做乐团、做乐队做多长时间，他们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有这个少年的想法，他们就是旅行团了。而这次他们非常好玩，用他们旅行团的乐队的经纪人的名字取了一个歌名，名字叫做《枫叶》。他说他们的经纪人非常喜欢手绘，也喜欢一些带有情感的文字。而有一天呢，乐队的主唱看到枫叶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自己的心情，而在文字当中听到了一些伤感，有一些低落的思绪，所以他就有一些旋律油然而生，想要创作一首歌曲送给他，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枫叶》。

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杨宗纬的演绎。这两周呢一直在听这个电影《闪光少女》一系列的宣传曲，那这一次由杨宗纬演绎的这一首《生命被你照亮》，这部电影是一个青春片，应该是据说是这个暑假最感人的一个青春校园片。不管怎么样，对于音乐我们始终是喜欢的，听到杨宗纬的歌总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网络主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陌生啊，他的名字叫做冯提莫，而这次为他创作这首歌曲的人呢是暗杠，我们之前听到的那首《童话镇》就是暗杠去创作的。其实在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但后来才发现这个背景资料，才反应过来，哇，竟然是好像同样的旋律被用在了这首歌曲当中。那这一首《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听一听吧。 守在在黄昏下冥想，红烧肉痛苦着思念汤，这里是花野菜的主场，西红柿还在晒太阳，章鱼在夜幕下身上，鸡尾下固执的爱着海洋，谁手牵手成了马拉松，米饭都来自大谷场，所有睡在秋天的土壤，大闸蟹在温泉冰红了脸庞，米酒换到环食大转，假装是九月的葵花，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等等爱来自金贵社久违的声音了。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这一次他们是为儿童剧《蓝马》去创作了一个主题曲。这次赖声川首部导演的亲子剧《蓝马》，相信也是很多人非常想要去观看的一部剧了。